各位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晚你的题目呢就是春风送暖入屠苏的。咁同上个礼拜一样啦，连结呢就是讲瘟疫啦同人种种的关系。咁今个星期呢会讲好多同治疗啦疾病的医治有关嘅。咁同我哋讲嘅呢除咗我啦嘉齐啦 ,Michael 之外呢仲有婉娴啦。必须要讲嘅上个礼拜呢我哋喺度傾嘅时候呢其实婉娴呢都係现场督师呢检查我哋呢有冇讲错嘢㗎啦。咁今日呢就即係终于就叫佢坐埋落嚟。点解呢就因为我哋要分开人手啊我哋个战队嘅人数越来越多啊咁我哋就要分开去安排。咁今日呢婉娴就返嚟啦。咁 ,thank you。咁就婉娴呢仲带埋呢即係佢嘅老友记我哋嘅嘉宾啊咁就系吴奕瑞。啊，博士啊，吓，即系都系，我就都叫开都系 professor， 不过佢哋唔会，都系话嘅博士啊，好啲啦。 OK 啦， 咁啊，一齐咧就讲疾病相关嘅话题嘅。咁啊，婉娴，咁啊，带咗我哋上次即系之前上季都嚟过嘅嘉宾过嚟，即系讲疾病啊。 系啊，大家都记得啦 ，Harry 咧就系香港大学医学院咧嘅专门做呢个医疗史研究嘅，咁同时咧佢亦都咧多才多艺啦。咁当中咧其实点解会好想请 Harry 上嚟咧？就因为即系近期嘅疫症之下咧，咁大家都会写好多文章。咁我自己都会睇咗好多文章啦。我相信大家都会睇咗好多文章。咁你会发现咧，每一个角度都唔同。咁到底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特别我哋做医疗史研究嘅话，应该用啲咩角度咧？我相信咧 ，Harry 系可以俾到一个咧好好嘅、好透彻嘅分析俾我哋睇到。 咁啊，嘉齐又请佢讲下。咁啊，題目 係 咩？ 咁我哋其實上次咧就同大家去講，主要係傳染病嘅歷史同埋同人之間嗰啲互動啊。咁但係我哋就好少，即係嗰啲互動就係人點樣受影響、受害啊。咁啊，但係我哋好少講人點樣去對抗。咁咧，我哋今集咧可能就翻嚟係講多啲係醫療史。就是在醫療的角度我們怎樣是即是可能不是要做一些儀式不是做一些巫術而是可能真正要用病理的學理的方式來到去對抗這些這樣的傳染病。咁嗱咁這個題目呢其實個詩句呢就是跟春天好有關跟這個過年有關。咁即係原本嘅原文呢就係出自王安石嘅即係北宋時候大大嘅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啦佢嘅講法呢就係炮竹聲中一歲除跟住即係一年已經過去咗啦跟住就係春風送暖入屠蘇春風送暖係咩呢咁就係即係春天就和暖啦但係入屠蘇大家唔好誤會係合屠蘇喎咁原來屠蘇呢就係可能香港就唔係好多人會去飲嘅咁但係就係一種抗疫嘅飲料就叫屠蘇酒，咁啊當中有啲大黃啊、白術啊等等嗰啲咁嘅物料喺當中， 藥酒 嚟嘅。咁啊，即係傳統以嚟就係喺過年嘅時候飲，就以愛嚟抗疫。咁好開心嘅飲酒嘅時候咧，就大家即係由最細嗰啲小朋友開始飲先。咁我唔知點解中國古代小朋友都飲酒， 因為小朋友啊染疫症嘅機會都大嘅。 係啊，咁佢哋飲咗先，因為慶祝佢哋今年有機會飲到啊。咁啊就係一個咁嘅。方法啦，嗱呢個題目嘅意思係咩咧？我哋想去講咧，其實傳統嘅即係中國社會啦，都有用過佢哋可能盡咗力嘅方法嚟到去抗疫。咁呢啲抗疫酒唔知個效用如何啦？咁會唔會比我哋而家啲即係其他啲抗疫嘅藥物會更加有效？即係好難講啦。咁啊，但係即係畢竟我哋都知道啊，即係人類面對疫症，雖然我哋都有啲望天打卦。有啲咁多可能我哋都係唔夠佢鬥，咁但係冇放棄過掙扎嘅。 我哋真係要即係咁亦咧就其實廣東話都好好嘅，但係咧今次咧就我要求嘅就請佢咧就用普通話同大家講。點解啊？普通話裏邊咧專用名詞啊，有啲嘅部分咧可能講更加流暢。 咁、okay. 真係要問下你啦，係即係當我哋做即係醫療嘅部分嘅時候，歷史嘅角度係喺邊一個位置，同埋佢嘅重要性嘅價值喺邊度？ 好。我要讲四个点哈，第一个就是历史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不要犯过去的错误，好，但是我们还是一直不断的在犯。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研究医学的历史的时候，会看到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所以我们现在都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现代科技啊，有很多的新的发现，就觉得现代一定比以前人健康。或者是幸福快乐啊！ 这一点我打一个，我讲翻广东话。依、这个点我讲一讲啊。嗱，喺一点里边咧，嗰、那个线性嘅历史嘅发展观咧，喺即系马克思主义观咧好强，即系话咧，我哋终会有一刻咧，就有一个完美无瑕嘅世界。咁但系咧，历史咧就咁嘅讲咧，就必然变成一个发展史。咁但系晚近大家都 不断进步， 系啊。但其实系 咁樣嘅角度咧，就係本身隱含咗好多問題嘅，即係你忽視咗其實有新嘅危機啦、新嘅變化啦，係咪人類可能會即係有惰性啦、有種種嘅問題出現啦，唔一定話係一直發展。咁所以疾病都係一樣 啊，係啊。那所以说跟着这个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一个疾病的产生还有它怎么结束都跟整个社会里面的不同的因素有关系，文化啦、宗教啦，还有就是人的习惯啊，各种不一样的因素有关系。再来就是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医疗观点，不是只有医生的观点，举骨贼病人自己，然后还有政府看一件事情都不一样，所以历史就可以呈现这四个不同的方面。 喂，我有个问题都想问 Harry 同埋大家。咁我即系成日我哋我都好中意睇科幻小说啊嗰啲咁嘅嘢。咁我哋讲到科幻或者讲到可能譬如讲到哆啦 A 梦咁样啦。咁会有突然间有时光机俾喺你面前 穿越， 你敢唔敢坐？ 穿越 吓嗱呢个咁问题敢唔敢坐？咁但系咧我唔系问敢唔敢坐，我谂我哋都会够胆噶。不过咧。我哋坐嘅时候返到去过去某一点，应该未来我哋唔好讲啦，过去我哋比较掌握都多啲，过去返去某一点，譬如可能返到我自己研究明朝，返到明朝，但我就怀疑一样嘢，我就想问一下究竟係我会生存到定係明朝啲人死晒。 嗱，呢度我上一次講咗啦，我哋話啦，我哋而家啲現代人有啲病有抗體嘛，都話啲即係當時啲西班牙人去到南美就即係啲印度人冇抗體死，咁我哋應該係好多抗體，我哋翻到去會整死曬人。 我覺得唔會，我覺得我哋會死先，但係死之前可能可以戴埋口罩先的確。戴啲口罩同酒精方係埋。之餘咧，因為我哋好多雖然有抗體，但係有好多疾病，我哋根本同我哋上一代都冇經歷過，我哋冇抗體，亦都冇咁嘅疫苗，譬如話麻風，譬如話疟疾，等可能你聚集嗰啲人群就接觸就，我哋未買到口罩已經死。 你哋覺得咧？ 都有啲咁嘅機會嘅應該。 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如果我们现在在上课的时候，大概有一半的，如果你们是在 Isaac Newton 那个时代的话，大概有一半的已经死了，那个时候差不多三十几岁就是平均的寿命。 对对对。 那现代人不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武器，我们有 vaccine， 然后有知识，其实还也是一个武器啦。对。 所以你問我啊，我哋翻到我哋死緊嘅，即係你諗下霍亂啦，霍亂你醫唔到噶嘛，你翻到去全部一醫，你已經死機會死啦，霍亂冇關係啦，咩斑疹傷寒啊， 麻風啊， 呢個麻風啊，小兒麻痹相關嘅瘀瘤病啊，即係當時你可能都唔死都一身殘，咁所以嗰類嘅疾病咧，你翻到去咧一樣冇抗體，一樣係會好大件事，咁所以簡單講就係嗰個死亡咧，可能係一個。你只要存在就會有機會出現，所以古代的人是處於一個苦難，是一個現實的苦難，他不是因為未必因為他做錯事未必他做得不好未必他不虔誠，而是當時的處境就是必然是這樣。 不過呢想起今天呢，即嘉齊的題目裡面講到春天的東西，即他講到喝酒的習俗是在這個即係新年嗰陣時候做，就令我諗翻起咧呢、這個東北鼠疫。其實東北鼠疫咧，亦都係喺春節嗰段時間咧爆發 出。所以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好例子，回應正話，即係所講嘅一部。咁啊點咧？東北鼠疫嘅情況？ 因為你東北鼠疫其實我哋知道咧，佢最初頭其實就係點解會咁大規模蔓延咧？一來就係因為沿住鐵路系統啦。 東北鼠 係 咩時代嘅？ 喺呢個1910年嘅時候，咁其實嗰陣時咧就係最主要咧，就因為東北呢個地方其實好複雜嘅政治環境，因為有呢個俄國勢力、日本勢力同埋中國勢力。 滿洲啦， 係啦，就成個滿洲咁樣。咁當時其實咧，最主要點解會出咗呢個咧？有啲似我哋而家所講嘅所謂冠狀病毒咁樣。其實佢嗰個源頭咧就嚟自罕奶，亦即係我哋所講嘅土撥鼠。咁當中點解會係罕奶咧？就因為嗰陣時咧，啲人就走去捉呢啲嘅罕奶。咁原來捕捉嘅季節咧就係大介乎於八月到十月嘅。咁而當時咧，其實最初頭有一批咧就有經驗嘅獵人去捕捉嘅時候咧，就知道咧啲土撥鼠原來咧佢有病咧就會特別慢嘅行得，同埋咧因為佢有病咧佢會腫脹特別肥大嘅。咁所以咧當時咧，如果你有經驗嗰啲獵人就唔會捉佢哋，因為知道佢哋有病咧，其實會染到自己。咁但係後尾就因為咧嗰個皮草價格越嚟越高，咁就吸引咗另一批咧就係冇經驗嘅人，同埋俄國亦都會招攬一批華工咧就走去捉呢啲土撥鼠。 呢度要講咧就係咧，即係本身咧歐洲咧興嘅就係水獺嘅皮毛嘅。咁其實喺加拿大嗰陣時攞好多嘅，即係基本上全球貿易裏面水獺嘅皮毛係好重要嘅一個皮草嘅關係。咁而咧冇曬咪罕奶都 OK 啦，一樣都係即係正嘢啫。咁然後咧就捕捉，咁啊冇緊要，我哋當時滿洲最初應該咧就唔俾人入噶嘛，即係清政府應該就禁止入去滿洲嘅。咁啊，所以咧啲土撥鼠嘅生活都應該唔錯，同埋應該都量都幾多嘅。咁但係到即係 開放咗入到去， 就出咗事啦。 晚清嘅時候開放 就出事啦。咁跟住之後，亦都有啲獵人咧，即係佢哋冇經驗之下咧，就照樣捉埋佢哋食。即係攞完皮之餘仲食埋佢，咁最尾就自己都染咗種， 唔好嘥， 就染咗病啦。咁染咗病其實最大嘅問題係咩呢？就係、當佢哋要即係春天嘅時候，佢開始要翻屋企春節嘅時候咧，咁就開始成個疫症就開始咁樣爆咗出嚟。咁好似頭先卓賢都有講到，你之前咧其實你哋即係原本都有呢一種咁嘅貿易喺度，但係問題個規模細啊嘛。咁你規模細，其實你只係集中咗幾個人或者係講緊幾百人，但係你突然間個規模大咗咧。影響力就不是咁少嘅，咁最終東北鼠疫根據一啲官方資料寫咧，就話最尾係五萬幾人死嘅，但係呢個係官方數字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當時其實會唔會有一啲根本死咗都冇人知道，或者係冇坑到入去咧？咁就真係 係啊！即係喺院校我哋傾偈嘅時候都有講到咧，有兩點，我覺得院校講得好，一陣間大家再補充。第一樣嘢咧就係咧，嗰個鼠疫咧係喺今日俄國嘅範圍裏邊發生嘅，即係而且咧。主要是在當地係首先受舊感受感染，所以咧佢未必係話直接係由漢人係入咗滿洲所以嚟，唔係咁簡單，而係有俄國嘅參與。第二就係話咁個傳播鏈咧，好似係由火車而嚟嘅，咁中間就有北滿鐵路、南滿鐵路。咁大家記得啦，之前喺集中講嘅北滿咧就係當時俄國嘅管理，南滿咧就係當時咧即係間接啦就由日本所管理。咁所以對於兩個國家嚟講咧，一聽鼠疫爆發就嚇到鼻哥窿都冇用啦，點處理啊？ 點處理呢？當時在中國都挺聰明的，他就找了伍連德出來。伍連德呢其實是什麼人呢？他是一個東南亞、馬來西亞華僑，其實他就有一個西醫的背景，同時他亦都就是去了這個法國的一些研究所工作，所以變成他那個本身的醫療背景和專業背景就很適合去做這件事。不過呢其實要提一提，就是當時其實伍連德30歲而已，所以其實是很年輕，但是你問題就是當時你面對中國面對著這樣的情況之下，他一定是要用一個西醫的方式去管理整件事，因為如果不是就會做了一個藉口就被俄國和日本就介入。所以我們會看到整個東北鼠疫的處理方式是從一個西醫觀點出發，當中其實等等 Harry 都可以再補充，就是伍連德提到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要戴口罩。 我們一陣間的下一節我們繼續講東北鼠疫的一些部分，裡面我們最緊要講到咧，就係我發現咗一樣嘢啦，就係我之前啲集數都有講嘅，就係細菌開始出現。咁我哋面對住現代醫學要處理嘅咧，就係一啲新嘅肺嘅細菌嘅發現同埋處理嘅方法。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我哋繼續講咧東北嘅鼠疫啊，首先要講翻啲補充嘅啦，就係話咧嗰啲嘅當時嘅土撥鼠咧係帶有一啲即係當時嘅即係鼠疫嘅病菌啦。我簡一間複雜嘅等專家來啊。咁一啲鼠疫嘅病菌咧，其實咧理論上照計咧，應該喺當地嘅土撥鼠族群一個持續好長嘅一個感染嘅狀況嘅。咁簡單講就係佢有一個長期嘅動物嘅部分。咁而因為佢長期被感染咧，喺正常嘅科學嘅角度嚟講咧，因為佢長期被感染咧，佢哋必然有一個抵抗嘅方法，所以佢嘅病症同埋病徵咧會相對輕微，佢哋未必會有一個大規模嘅死亡，因為死曬佢就唔會繼續存活。咁所以簡單講咧，對於老鼠嚟講咧，可能就好似我哋啲打喷嚏啊、傷風咁上下啦，有啲感染但係死唔曬，所以佢哋能夠人菌共生嘅一個狀況好漫長。咁但係咧，因為正話。院校都講咗啦，食咗土撥鼠或者緊密嘅接觸啦，同佢有啲病嘅老鼠嘅接觸咧，就感染咗呢個部分，咁就變咗一個好兇猛嘅即係所謂嘅肺鼠疫，咁就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啦。 其實我哋從病菌嗰個發展嘅角度嚟睇，如果佢個威力太強勁，殺曬嗰啲所謂宿主啊，嗰啲惹病嘅人，咁呢只咁嘅病菌都會消失。 系啊，你死我又死啊！ 所以喺佢哋嘅存在角度，点样都系要温和啲，先可以长期存在落去。咁啊，但系即系我哋讲开抗鼠疫嘅，其实我哋头先阿阮恒提到嗰位英雄人物就系伍连德啦。咁伍连德其实佢可以进入中国而成为清朝政府嘅一个重要代表啦。咁都有段故啊。咁啊，话你知即系呢位仁兄就系马来亚嘅华侨啦。咁啊，去咗英國劍橋大學度讀書，即係攞到佢醫學嘅唔少嘅學位。咁但係30嘅年輕人，點解要請佢？諗下，即係我哋突然之間見到有個30嘅年輕人喺彈出嚟香港，話我可以教你哋，帶領你哋去對抗而家個病毒，你會唔會請 我？我哋啲青年協會嗰啲都要50多歲先可以做。 其實成件事咧，即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就係點解伍連德會俾中國人或者中國嘅朝廷認識咧？咁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即係當時清朝嘅海軍部。 清朝海軍部就即係喺大概1890年代後期到咗1905年之間啦，咁就即係去英國做唔少嘅戰艦，咁訂做戰艦就派啲人去監督嘅，咁其中有啲監督嘅人物咧就喺英國嗰度識咗五年得，咁然後就知道呢個人物係好嘢。即係到要抗疫嘅時候，要去即係佢哋總之係原本吳連德咧係去中國咧係做海軍部嘅即係醫生。 其實海軍部英國人嘅地位是 嚇係啊係啊，咁就所以請佢翻嚟。咁但係好唔好彩啦。咁當時佢原本背後最大嘅靠山諗住去即係去投靠嘅係袁世凱，但袁世凱啱啱倒台啊，即係啱啱喺嗰段時間倒台有啲問題。咁即係但係經過好多嗰啲海軍部嘅人推薦啦，咁先俾慈禧太后即係賞識啦，然後就即係進入中國可以喺原本海軍部度服役。 咁但係調翻轉講，佢都好好彩，至少佢最尾就做咗呢個中國嘅抗疫英雄先啦。咁其實佢嗰陣時入到去中國都好好得意啊！佢自己因為佢個自傳裏邊記載得好詳細，咁佢裏邊亦都有寫到咧，就係佢一去到啦，去揾嗰個即係東北嗰邊啲官員啦，咁想了解個鼠疫，佢就話個官員其實擺咗好大嘅官威啊，即係。當然就係唔會出去接見佢先啦，咁佢等咗好耐，甚至乎佢覺得點解中國嗰啲官員咁怠慢，即係佢睇得件事太輕。 你嚟吹哨噶嘛？我梗係擋你啦。 佢就覺得係啊，佢就覺得做乜咁怠慢？因為你個佢嘅醫學觀念上面就係覺得個疫症已經嚟緊㗎啦，我哋要快啲做嘢，你唔好再 以似曾相識 咯。係啦，係佛系啊， 係咪？係啊，你唔可以咁樣啊！咁所以最尾咧，咁佢就真係佢記載咗就佢好似都等咗成個上晝定唔知點樣嘅，即係等咗好幾個鐘頭先至見到個官員。咁跟住最尾佢就係即係利用住嗰啲屍體去解剖啦。咁而最終佢點樣可以說服到班官員咧？就是、用顯微鏡，佢真係話俾佢，因為透過個顯微鏡，你真係睇到嗰粒細菌 就係佢啦， 係啦，就係呢樣嘢啦。咁所以最終咧就係咁樣去贏得一種嘅信任咯。 我覺得袁涵講得好重要一件事，就是你要怎麼把一個看不見的東西變成看得見，那就是有方式了。所以而且他是說服清朝官員，就是用顯微鏡去把那個細菌變成一個可以看到的東西。可是如果你要說服民眾，一般的民眾怎麼樣，就是就是要怎麼樣去控制這個病呢？打好早。 对， 他是用这个，这是一个看得见的动作。 对， 对。那我再讲到，其实，在法国，这个细菌学大概是19世纪的中期才开始发展的。那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件事情，也是一样，要把不见、看不见的东西变成看得见，是谁呢？路易·帕斯特。对，他是这个是细菌学之父，其中一个啦。他在1881年啊，1881咧，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农场上面开记者会，然后在 press conference 要请很多人官员来，然后兽医，然后请病人也都来，然后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把不同的动物，然后去做 vaccine， 做那个炭疽病 anthrax 的疫苗 vaccine， 就是中了这个 vaccine 之后，两个星期来看，就是没有中这个 vaccine 的动物全部死光，所以这是看得见的。 对， 所以你必须要把一个不看不见的东西变成看得见。 对， 但系总之讲啊，即系当刻之所以即系揾喺美嘅揾到咧，就系因为都唔系好彩唔好彩，就系鼠疫嘅病菌系由细菌所引致，咁所以喺当时嘅科技仲揾到。咁都要听你讲，细菌同病毒嘅发现或者揾到系点嘅情况？ 对，所以细菌它是在19世纪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已经有一个理论在了哈。当然显微镜的发明也可以看得到细菌，可是病毒它小得很多。 对， 所以它的发现就是要等到电子显微镜发明之后，你才看得到。而且细菌它，你对抗细菌的这个抗生素什么时候 synthesize 合成的？1929年，好，在英国。对，那。可是到病毒抗病毒的药物，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讲抗病毒的药物，什么时候是1971年才有第一个有效的，叫做 Encyclopia， 都绝对有当代的件事， 好后期， 好后期，真 好后期。所以當時其實另一樣嘢就好得意，就頭先講到個口罩咧。其實最初伍連德咧就係即係提出就話要戴口罩，但其實有啲外國醫生係唔信嘅嘛。咁而直至到最尾點解會肯戴咧，就因為有一個其中法國嘅醫生真係死咗。咁大家就開始相信，因為當時伍連德已經一早講咗話呢個細菌嘅病毒其實係呢、這個細菌其實係會經呢個肺呼吸傳染嘅。咁所以一定要戴口罩咧，就係做一個防備。咁所以就呢個亦都係比較特別嘅一個地方。 你呢、這個你真係要自證，即係當即係鼠疫病菌，如果係通過呼吸入去， 就是肺鼠疫，那個死亡率極高。咁如果其他感染嘅方法可能係腺鼠疫或者其他形式咧，感染死亡率嘅低好多。咁所以即係當時嘅肺鼠疫爆發就死亡好兇猛嘅一個狀況，就可以我可以冇講錯，即係大家可以咁理解，簡單來說。咁所以戴口罩就好關鍵啦，因為你呼吸道入去嘅一個部分。咁連德當時有咩 tricks 佢做咗啲乜嘢，即係令到大家即係當時你好似列強都喺度虎視眈眈去睇住點樣去擺平件事，或者點樣令到一件事成為大家覺得咦都可以安心嘅一件事。即係佢唔係一件中國嘅事物，佢係一件成個列強都係嗰樣，你點樣解決？ 世界有關㗎。 所以嗰陣時其實嗱，最初嗰陣時咧，即係戴口罩呢個位咧，其實已經係令到伍連德係有獲得一啲信任啦。因為其實佢一早已經話要戴口罩，但係嗰陣時一啲嘅即係醫院裏邊嘅外國醫生咧係唔信。咁而直至到嗰個醫生真係過咗身咧，咁開始大家就驚啦，因為大家開頭都以為好似腺鼠疫咁樣咧，係唔係咁嘅傳染途徑？咁而跟住再加埋咧，佢跟住開始做好多，其實都係一樣嘅嘢，就係隔離工作咯。即係亦都係，譬如就將呢個嘅鐵路嘅第二、三等飛就唔買啦。就最開頭其實仲有一等飛買嘅，但係去到後尾咧，就連第二一頭等嗰啲都原則上都差唔多成個鐵路最好就封咗佢咁嘅情況。咁同埋佢大部分佢做嘅防疫措施咧，都係用西方嗰個醫療準則，所以一般嚟講咧，其實外國人咧就真即係佢最主要其實就係想揞住咗日本同埋俄國嗰把口線。咁所以呢一個位咧，其實佢係成功嘅都係啦。Harry 有冇補充？ 我冇補充啦。 即係咁，佢之後有冇啲咩開啲會議啊？ 係嗱，呢個咧亦都係比較重要。呢、這個國際會議咧，其實亦都我哋可以睇到咧係有一定嘅智慧喺度嘅，因為咧當時咧。呢、这、一個會議咧，一定程度上咧係提升緊中國嗰個嘅。 嗰個會議叫咩名 字？嗰、那個叫做萬國，睇先，我唔記得萬國會議、萬國奉天鼠疫會議之類嘅嘢。 咁即係有萬國啊，當時 係啦，萬國就即代表 international， 係啦，就 international， 係啦。咁當中咧，其實咧呢個會議搞嗰陣時咧，都有啲小插曲嘅，就係咧嗰陣時日本人其實就好想攞咗嗰個領導權嘅，因為佢就覺得咧，你哋中國有咩能力去搞咧？咁所以當時咧一個會議搞咗之後咧，佢其實日本一直都宣傳就係話咧，中國係要集思廣益，即係最主要你就係嚟揾我哋攞意見嘅啫，你就唔係有一個主導地位嘅。 即係話你要學習我嘅抗疫方式係嘛？ 日本當時佢個細菌學發展都好發達。 國際會議哈，就是世界上有不同的好幾個哈，日本主導有一個叫做極東啊極東醫學會議，它有也是十九世紀末開始在開。然后欧洲主导的有一个 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 它是从也是十九世纪开始开，那重点不是疾病的控制，是为了什么商业利益？ 对， 就是你要我害怕这个哪些港口被感染了之后，我的东西卖不过去，或是东西卖不回来，所以就是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 一直到它一直讨论的主题都是很怕东方的疾病啊、比如说在那个Clara 霍乱在那个从中东传到欧洲去。 对，是。所以我哋会睇到咧，其实呢啲会议背后咧系好有即系一个目的喺度嘅。咁而当时咧，其实呢个会议一开始就开始争啦，争边个咧就争边个做领导。咁所以当时其实日本就派不利柴三郎出嚟啦。咁因为佢系属于权威嚟噶嘛。咁所以就想揾佢做呢个会议嘅主席。咁啊，但系当中清政府咧就用翻另一样嘢，就话伍连德其实系抗疫大臣。咁其實佢係負責呢個成個鼠疫嘅，咁所以最終咧就即係伍連德攞到呢個嘅主席位，咁就日本咧就攞咗呢個嘅副主席位啦。咁然之後亦都有呢個嘅俄國，亦都去爭取啦。俄國就用另一種方法，我派多啲人嚟，人多咧就好似 hold 住咗個場咁嘅款啦。咁跟住咧，中國都唔蠢嘅，中國咧就將好多嘅研究資料咧就俾美國，咁就用美國去抗衡咧俄國同埋 國際勢力， 以夷制夷。 是 外部勢力， 係咯，外部勢力干預。 所以我哋會睇到，即係好似 Harry 頭先講啦，其實你呢啲咁嘅會議咧，整咗出嚟咧，一來有經濟嘅考量啦，二嚟其實都係同國際地位有關咯。 因為好多其實即係衞生嘅事，其實以為係科學嘅事啊，其實當中涉及除咗即係人嘅觀念、信仰同文化之外嘅，其實更加多涉及咧就係內部嘅政治同埋地緣嘅政治。我哋頭先都剛剛見到 嘅。即係點解我即係東北鼠疫呢單嘢咁重要？即係你問我，就係因為嗰個國際嘅事。即係簡單講就係清有疫情咧，即係簡單講都係自然療法嘅啦，死曬冇事，即係冇辦法。你管到中國，你做咩嘢啫？咁但係因為喺東北係嘛，喂咁多外國人有事，而外國嘅力量指明你，喂清政府你搞掂佢。咁你就焗住要用一個新嘅方法處理，咁亦都帶俾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啦。如 正正話所講就係一個經驗點樣係去治療一個大嘅疫情。 其實係在窮生素發現之前都係自然療法，中醫西醫其實都差唔多嘅， 都係差唔多係嘛？即係最主要就係抗生素出咗嚟，就可以令到我哋成個嘅健康都有改變。 咁最尾係平息到嘅， 最尾其實都係，我都覺得係自然 地冇咗 嚇。係，同埋你，因為當時佢亦都有一個好處，就係佢真係控制到，因為佢真係可以阻隔到人流。當時嗰人流就冇我哋而家咁誇張。咁佢你停咗火車，佢的而且確係可以有控制嘅。咁同埋佢個隔離措施都做得唔錯嘅。咁所以一定程度上都係控制到。同埋最尾個處理屍體嘅方式亦都係比較聰明，就係全部火化。咁亦都可以減低咧再傳染嘅情況，咁所以一定程度上係成功嘅都叫。 係啊，即雖然即係個疫情即係當時東北咧就有平息啦，但你都見到咧，即係嗰個處理嘅方法或者交通工具作為流播嘅一個即係增產器咧，其實中間有好多嘅話題咧係可以諗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東北鼠疫之下列強同即係清末啦，1910好問嘅，就嚟倒台嘅關係。我哋必然咧帶咗一個觀點，就好似西方醫學好出名啊，現代醫學好好啊，睇監察住當時落後嘅晚清點樣去處理一啲問題。但係要必須要理解咧，就係現代科學或者西醫嘅科學咧，當時第一啦，係當時都係發展中嘅，中間都有好多。其實最後發現是錯的嘢，基本上就八成的嘢，而家都容唔到，即係得好少嘢，就係我哋正話講嗰啲係留得低。第二就係乜嘢呢，就係嗰個嘅整體嘅衞生狀況啦，西方嗰個嘅醫療嘅水平啦，其實喺好長嘅漫長嘅時間咧，都係非常之落後。咁即係千祈唔好俾正話嗰一點某一個二十世紀嘅狀況咧影響到。點解呢，就係因為正話我哋都講到，我哋有抗生素、有藥物係治療係好晚近嘅事，現代科學嘅事。但係咧，再之前咧，其實東方都有一啲嘅方法咧，係做到一啲嘅叫免疫啦，或者話即係有幫助去即係治療病菌或者預防病菌。咁就係中豆係咪？係 冇錯嘅，即係面對疾病嘅時候咧，其實東西方所有人都係啦，都係要嚇點樣去即係趨吉避兇啊等等。咁其實好多時候，如果我哋睇翻當代一啲啊描述翻，譬如特別係19世紀、20世紀初中國發生疫情嘅時候，好多西方時候嘅科學或者係所謂嘅現代化理論嘅論述就係、中國思想保守啊、文化落後啊、文化保守啊、唔接受新科技啊，所以咧，當我哋譬如舉例一個好大殺傷力嘅疫症，譬如天花啊，當我哋帶到牛痘呢個咁犀利嘅。Edward Jenner 發明嘅新科技，佢嘅時候咧，佢都普遍唔接受啊，就唔係好肯種牛痘啊，或者唔係肯設立一啲機構啊。但係佢哋往往冇發現到，其實呢件事中國人揾到解決問題嘅方法咧，係遠遠早於西方。即係遠行都可以補充，其實即係遠在明清期已經有好詳盡嘅記載，關於一啲即係特別係民間嘅記載，關於種人痘而唔係種牛痘去對付天花。 細事我一陣間遠行可以講啦，但係即係種痘。喺我哋不如拋翻再封啲，我哋話其實印度都有講，有一啲人認為有啲種痘嘅技術喺好早嘅時候有發生，即係有啲人亦都認為波斯有啲咁嘅種痘嘅一啲相關嘅事有發生，所以邊一個係種痘嘅發明者？我哋唔係今日討論嘅話題，我哋係想講即係東方係有一個咁漫長嘅歷史同埋經驗，係可以同大家講嘅啫。咁種痘其實係點樣嘅一件事？佢點樣可以幫到做醫療咧？ 其實種痘咧最早期咧，等有幅圖可以睇到嘅。咁咧當中咧，其實最早期咧就係用一個人痘去種嘅，即係用一啲人咧，即係小朋友咧曾經出過痘嗰啲咧，佢就將佢嗰啲結焦啊，或者係將嗰啲毒汁咧攞出嚟，然之後就直接吸落，俾另一個咧健康嘅小朋友咧直接吸入去個。 即係依個咁樣。 係啦。 即係佢做嘅方法咧，就係咧攞嗰啲出咗痘嘅，定嗰啲卡嗰啲 scar 啦，就整咗出嚟磨粉，跟住擠喺個飲管度吹落個鼻。你見到而家呢個叔叔咧，就幫個小朋友係吹鼻嘅。 係。咁 咧，同埋特別係你見到嗰個年紀有分別，因為咧其實天花係特別襲擊小朋友嘅。係、嗯。即係譬如喺即係古代，你見到一啲即係明清論述，即係最好就即係滿100歲就做。即係十歲之前就最好做過佢，再大啲就唔好做。咁越細個就越應該做。咁另一種方法就係痘衣法啦。痘衣法就即係出個痘嗰啲細路著過去衫，就俾另一個著。咁當然啦，呢啲即係從今日嘅現代嘅醫學嘅睇，就當然冇牛痘咁穩陣啦，咁穩陣啦。咁但係亦都唔代表咧，即係中國遠喺牛痘發明之前，牛痘應該係1796年啦 ，Edward Jenner。 遠在牛痘發明之前的二三百年，在明清的時候，在民間，特別是民間，我們很少見到一些大的醫書有講種痘，但在民間呢有論述很多。當然除了有達官貴人會種之外，因為我們上一集都講過，一些就算你有錢的人，清初的禮部尚書一家六個細路都可以死四個的，所以很重要的。你都見到一些民間論述，就是一些善堂啊、育嬰院啊，都會即係作為善事的一部分咧，去幫啲細路種痘。所以種痘其實係即係一路以嚟都是有一個民間非常接受的預防天花的方法。 天花要補充，即係佢真係一好好無敵的病菌嚟啊！即係第一，佢傳染好高度傳染性，空氣可以傳染啦，傳染率好高啦，致死率高啦。係嘛？所以佢非常之難搞嘅一樣嘢，所以當時死。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咧，我最近睇書，即係必須要同大家分享，就係我睇奧圖曼好多皇帝咧，咪繼任啦咁樣，咁啊就長子咁我睇，原來佢唔係長子嚟，佢有個阿幾百個，嗰阿哥哥兩三歲瓜咗，全部都係死於天花。咁我睇到其實啲歷史要改寫嘅，即係其實嗰啲歷史書錯嘅喎。 都唔係長子啊！ 其實如果用疾病史的角度睇，就係應該話咩咧？佢係第四子，前三子死於天花，改變咗歷史，你唔知啫。 即係上一集講康熙，即係未必一定係咁叻嘅，因為佢中過天花， 佢係死剩 嗰個啫嘛， 捱得到， 死剩。 所以其實我哋就係依一點，就係即係面對天花，成個人類社會各個地方都係各施各法。咁然後唔知點傳啦，即係好難去靠，但係好多都講到種痘係一個當時最有效嘅方法。 係啊，最後特別係即係中國嘅南方添，即係江西嘅痘醫特別出名嘅，喺南方可能因為天氣地理關係啦，咁特別多呢啲情況發生，所以都出咗好多嘅痘醫啦。咁但係痘醫或者係種人痘嘅方法咧，其實喺民間好流傳，但係咧要去到差唔多係即係清初之後咧，先至係透過御醫，因為康熙自己好支持啊嘛，咁啊御醫去幫貴族種啊，去出啲大嘅醫書啊，咁已經係非常之流通噶啦，喺上層下層民間都，亦都會反傳翻啊，透過東印度公司反傳翻去印度啊、英國嗰陣時，嗰陣時咧係牛痘嚟中國之前發生。 係啊，但係牛痘嚟到中國之後都要有一啲嘅改造先至可以令到人接受啦。 呢段歷史咧，我有啲心得啊，有關嘅研究，咁我就即係研究嗰啲民間嗰啲醫書咧，就喺晚清嘅時候。其實有一部在中國南方很流行的叫《染方新篇》的一部醫書，那部醫書裏面有介紹人痘的、醫療的方法，但是呢人痘我們都知道它有一定的風險的，咁到西方有呢個牛痘之後咧，咁有唔少咧廣東廣州十三行嗰啲商人咧，由於同外國商人接觸得多咧，佢哋就發現咧牛痘嘅好處，咁佢哋咧喺重印呢個《染方新篇》嘅時候咧，就居然係更改咗裏面種人痘嘅內容，而係將嗰啲最新嘅牛痘嘅技法咧，就即係喺嗰啲廣為傳播嘅染方嘅書裏面咧嚟到刊印出去。咁佢即係你呢幾個即係呢一批咧廣州嘅十三行嘅商人咧，對於牛痘引入中國咧，其實都應該有一定嘅貢獻。 係啊，好大貢獻，因為其實第一個牛痘局就係廣州牛痘局嘛，就係1805年。即係一方面西方人就話：，其實佢哋好唔接受新科技啊，我哋帶牛痘，佢好抗拒啊。去到江西又唔肯接受，咁計啦，江西咁多痘醫喺度。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1796年發明咗牛痘喺西方，其實1805年即係唔夠十年，中國已經建立牛痘局啦。咁你又唔可以話佢。即係咁唔接受，有可能佢咁容易接受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根本有種人痘數百年嘅經驗，佢根本接受到，只不過你轉咗用牛啫。 係啦，所以嗰陣時亦都有一啲咩？ 你帶張圖嚟。 書係啊，有張圖啊，就係、是、當時咧就係一個即係英文翻譯做中文嘅，就叫呢個英吉利嘅一個即 係名好勁啊！ 英吉利新出種痘。新出種痘嘅奇書 係啦，嗱呢個咧就用咗一個咧偏向一個中國傳統醫學嘅方式，就叫你哋用種呢個嘅牛痘。咁啊，當中好得意嘅就話俾你聽咧，種痘咧要種喺邊一個位啦。咁啊，當中包括咗一啲中國嘅穴位，但係其實用我哋而家嘅知識嚟講咧，根本你支針打咗落去咧，邊一個位都應該係冇乜大分別噶嘛。咁但係當時就唔係嘅，咁佢甚至乎有講到，譬如男仔種左手，男左女右嗰啲觀念啊，甚至乎揀埋時辰啦。咁但係我哋都知啦，其實冇影響噶嘛。但係問題就係、是、你要中國人接受一啲咁新式嘅嘢咧，就要換一換包裝， 有傳統包裝， 有格局。 打岔一下就係呢本書其實即係本書本身出名啦，翻譯嗰陣都好出名噶。翻譯佢係 George Staunton。George Staunton 就係英國嘅即係使節嚟中國，就第一個譯大清律例。咁佢同時間亦都翻譯咗呢個牛痘書。 係啦，我哋點解講咁多牛痘啊、人痘嘅故事咧？就係、是、因為天花防治咧，其實係講緊即係喺未有現代療法之前， 我哋點樣處理嘅方式。咁而亦都有趣嘅就係咩咧？種牛痘俾西醫啊外國嘅人所正式 invent 成為一件事之後咧，就變成咗現代醫療傳翻入嚟。咁就由一個民間嘅信仰咧，就演變成一個現代新科技。咁所以即係依個例子好得意嘅就係明明係同一件事，明明係可能自己仲經驗老道，但我哋冇辦法，我哋反而接受緊其他人嘅嘢翻嚟。 其實要講這件事情，種痘是不是真的有效呢？它在香港其實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也是很難搞的一件事情。那個 James Lawson 就是國家議員嘅James Lawson， 他就想說，香港人如果還不知道怎麼樣種痘，那絕對是種牛痘。但是不可能控制得住的，所以他就用各种方式在 promote 这个这个 vaccine 的概念，还透过东华医院，对，去做这个推广。那可是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初期，还是非常难控制，甚至他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香港的社会组成是很复杂的，一直不断的有人从中国下来，所以他尤其是在那个中国内战的时候，哇，那个天花在香港在不断的在大流行起来，最后通过什么样的事情才把这个天花控制住呢？不是种痘， 山竹， 系 封关， 封关，都系用呢一种咁嘅隔离政策。 因为其实即系喺好长时间嘅香港历史入边咧，其实中国内地同香港系冇一个实关口嘅，呢个系好后好后期， 要52年 先。系啊，其实人口自由流动系即系超过100年。 所以最终都是要用这个封关的一个方式去解决了这个天花的问题。 好啊，就是说那封关啦，关闭交通工具啦，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那个问题，就是面对大型的疾病的时候，你防治都已经很厚的事，你种痘已经是很漫长的医疗，即刻要处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是从那个人的控制去落手去处理的。那我们即我们一间下一节都会再说，但现在都要问了你先，就是我哋大家都知道，而家依刻我哋有疫情，咁但系我哋之前都好多疫情啊。咁呢一次嘅疫情，你可唔可以即系都其實佢有冇咩 critical 嘅不同？你覺得可以面對，或者有咩同之前嘅嘢係有分別嘅咧？我哋都算經驗豐富啊，面對疫情咁 啲。對，就其實我們就講哈，其實也可以問大家，覺得說這次的這個冠狀病毒的疫情，還有跟 SARS 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就大家對於戴口罩和洗手咧，係即係願意接受咗好多， 所以他就是說，2003年的時候，香港人已經有一個經驗了，驚咗啦，就覺得說，我們已經經歷過這麼恐怖的事情，這是其實是很 bottom up 的一件事情，就是由下而上，你不用政府說，我們自己就戴起口罩來。然後還有餐廳食嘢嘅時候有公筷。量，就這個也是 SARS 之後發生的， 對，沒錯沒錯。 然後在飛機場要量體温。这个也是 SARS 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它一直不断的有形无形的之间在转变人的生活习惯。有些东西是我们看得到，有些东西我们已经早就不觉得它已经变了，但实际上已经变了。 商场提供洗手液都不是最近的事嚟嘅，即系好长期时间都有喺度啦。咁同埋即系种种嘅关口嘅体温都唔系今日发生啦。小朋友量体温其实持续都发生紧，咁即系代表啲咩呢？就系大家嘅生活习惯好。同埋第二样，你就系讲呢样嘢对我都启发好大，就是我哋香港社会面对今次嘅疫情嘅第一刻嘅反弹，系全球少见地咁强烈，即系我哋对已经系要做晒所有嘢，而冇一个机构或者都话未使咁急啊嘛，啲人已经话唔一定要做，唔做唔得。咁事实证明系有效啊， 做多咗好过冇做， 系啦。咁而面对呢啲事，点解唔做啦？ 其实仲有一件事，我觉得好重要嘅就系香港人面对呢个疫情，就系好现代人是有什么？有手机的，跟2003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当时 所以可以，没有 smartphone， 所以一下子就是，我们接受太多资讯，结果变成什么 panic？ 系啊，所以就算大家睇片都唔一定用手，都唔一定用电视，可能用手机睇紧都唔定。各位好，翻嚟最后一节嘅历史系咁。咁上一节我哋讲到即系。現代社會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資訊社會資訊爆炸，佢嘅速度係好高嘅。咁而速度高，病菌傳染速度高，資訊傳播速度高，兩樣速度一齊高嘅話咧，其實人咧就處於一個好緊張嘅一個狀態。我相信每一個在座嘅香港人都明白佢哋依一個痛楚係一個咩嘅痛楚，亦都當亦都係身受其中，係受害其中。咁但係冇辦法，嗰啲嘢係病菌又咁快，咁我都要面對嘅。咁所以 即係嗰個痛楚或者嗰個 panic 係點樣通過現代社會又加強咗？ 其實我們可以想說現在社會在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可是好辗轉後真相還有後事實好洗散的這種時代，所以這會影響到我們的人想法會變成怎麼樣，就是專家不見了、就是每一個人都會變成、就是 KOL 都变成 KOL 是专家啦，然后再来就是每个人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 我用非常简单的方法讲一下。首先以前的年代呢，就是我们有传闻 ,OK, 人以口耳相传传闻，然后有报纸呢讲个真相给我听。而家呢就是先有传媒讲个传闻，然后两日之后呢 fact check,OK, 即简单讲就是我看那一刻呢大家越来越觉得那件事不是真的。但是明明呢比我看那件事呢是某一个 authority 做的。咁就同留言嘅做法係一個相同，咁所以後真相啊，就係一個咁。咁你繼續講。 所以就是如果變成沒有專家的這個時代，其實有一點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它的害處在哪裡，就是我們大家對疫苗的態度。现在香港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不相信疫苗，那其實是怎麼樣？所以其實跟這個資訊相當有關係。 對。你講起疫苗嗰個係好大嘅問題，因為而家亦都有一啲家長認為咧，有大部分嘅人打咗疫苗，其實我小朋友就可以唔使打噶嘛，所以佢哋就因為認為就已經大部分人受到保護，其實呢個病菌就消失，所以我就可以選擇唔打。其實呢個觀念係好近年好有趨勢嘅一個情況嚟，亦都係好推翻咗咧一定程度上咧西方醫學一直以嚟所推廣嗰種疫苗嗰個問題。 但疫苗即係呢個問題，其實咧通過呢兩星期咧就好簡單被理解嘅，即係感染源咧其實唔止係人類，仲有動物。動物唔會打防疫針嘅，佢你明唔明？所以啲細菌自己存在咧，再翻轉頭就會即係侵略。咁所以你嗰個防疫或者個疫苗咧，你一唔打咧，你冇咗抗體咧，你就必然有危險。 咪即係，總之打嘅人夠多，你冇打，你就係喺一個即係好脆弱嘅狀態啊！咁呢個即係要你除非全部人都冇呢樣嘢嘅啫。咁但係即係我喺度諗咧，我哋其實喺現代社會，我哋都仲有一定程度上掌握到點樣去對抗疾病。咁但係喺真正可以控制到啲疾病，譬如我哋有防疫嘅疫苗啦，或者我哋可能有治療嘅，譬如抗生素啊咁樣之前咧，其實可能政府可以做嘅。或者是我們一般人可以做的可能只有兩樣東西，第一個就是控制恐懼、第二就是控制人流、即只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是那麼頻繁，或者不是那麼遠距離有即一些交流的話，可能是在西伯利亞發生的疫病未必影響到在香港的人。 家長真的說的，即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其實以為我們控制疫病，其實我們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恐懼。即係嘉誠即係想講嘅係依一點，咁當然人流都控制到啦，咁但係都有人唔遵守。 係，我覺得恐懼有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就是信任基礎。你如果要這個整個社會裡面，就是政府跟民間可以互相信任的話，這是一個很大的成本，你才可以控制恐懼。如果這個成本不存在的時候，那 对 ，所以一个政府为很多百姓提供口罩，可能啲口罩未必有用嘅，但是起码可以控制到个恐惧，或者起码等人信任我哋嘅政府有能力可以做呢样嘢。 不过我相信其实即系以往我哋面对疾病嘅时候咧，我除咗相信身边嘅专家或者医生之外咧，其实啲组织啊，甚至乎政府啊，啲国际组织咧，其实我哋希望可能佢本身嘅成立都系为咗成为一个国际间嘅专家，去控制资讯嘅流通，继而控制到我哋嘅恐惧啊，又或者控制到人流。咁但系咧，似乎呢啲咁嘅國際組織咧，喺今日嘅年代咧，可以做到嘅嘢越嚟越少嘅。第一，恐懼控制唔到，人流更加因為全球化啊，工商業化控制唔到。咁但係咧，呢啲組織仍然嘅存在。咁其實呢啲國際組織嘅存在，你覺得從歷史上嘅功能同今日有啲咩唔同 咧？OK，所以如果說我們現在在講國際組織，大家都是首先看世界衛生組織啦，它的存在其實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意義，但是到差不多在50-6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過了。都过了，对。那现在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说这个组织呢，它不是在一个世界里面运作的， 是。 因为它在哪个世界里面运作？它出现之后，我们整个世界变成两半，就是冷战出现。然后，而且它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它有哪一个地方它完全就是没有地位？非洲， 都还是在德国、法国还有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这些所以他们那些就是非洲国家当时是50年代的时候被歧视，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他刚刚跟美国整合起来，所以在以前什么叫做 international， 在那个League of Nations International Office 的年代，美国是参加不到的。对，所以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进来了，他不断的给钱，透过什么给钱？透过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然后所以他的几乎会员费占了一半，所以听的都是美国人讲的话。对，所以你可以理解哈，为什么现在中国想要不断的用自己的用钱，用各种人士的力量去控制国际组织。那等于说世界卫生组织它虽然它的运作就是有一些问题，但是它是不断的在改变自己，所以它现在用的方式是跟其他的不同的组织还有 charity 把它组成 partnership，然后比如说 Gates Foundation， Bill Gates 现在就给了很多钱，对，所以他现在才他不是，我们要讲世界卫生组织不是只有一个组织哈，它是一个概念。 我一直都觉得即系某个地方的卫生组织已经变咗做命名组织，系嘛？即系世界命名组织，佢专负责命名嘅系嘛？即系 同台风一样系嘛？ 系啊，即系佢专负责 name， 即系 天狗 系啊，即系、简单讲即系。揚州炒飯都是歧視揚州，是吧？即是瑞士雞翼 肯定是瑞士， 是吧？所以要叫做新型雞翼和新型炒飯，是吧？是吧？你即講得通嘛，是吧？都絕對是啊，是吧？所以即這個組織你問我現在即可能很多，尤其可能香港人啊，即真的是知之而避，即覺得你有沒有搞錯，你為什麼你咁遲鈍咁慢。我承認正話嘉賓你所講的，就是那個組織現在的力量可能不在，但是作為一個正常的醫療組織，點解會咁差嘅？即係好坦白，即係點佢佢嗱，我見到嘅，譬如處理伊波拉，佢好似冇咁差。 其實伊波拉嘅時候就去批評，好多批評， 都批評啊。 對，就是他已經，尤其是伊波拉，他就是一直在決定該不該做哪些事情的時候，有一個組織已經先進去，就是 MSF， 世界無國界醫師組織就先進去了哈。那當然，為什麼他世界衛生組織面對很多的緊急狀況的時候，他一直沒有辦法處理呢？因為他的設計本來就是一個為一個 peace time 去設計的一個組織，好，所以他的一開始的設計是經濟學家的概念，就是說我如果可以透過健康，把这一个地方的健康状况把它拉抬到某一个地步，然后在这个地方的就是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其他的各个问题也会一起好起来，所以它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概念 functionalist 的那个概念。 所以其实最早呢，世界卫生组织是在战后是帮好多呢殖民地，即是独立了之后的殖民地去搞他们那个的医疗，当中譬如好似卡介苗啊，一啲咩药疾啊嗰啲，当然药疾就唔成功嘅系，咁但系仲有啲天花之类系做呢一样嘢，所以其实最初嗰时好似你话斋，就系佢一个即系相对和平嘅时候，同埋其实佢有少少防御性质多过真系针对一啲疫症， 所以 prevention 其实系WHO 最初嘅一个精神。 即係我可以期待佢喺到真係有疫苗之後，佢可以發揮功能。 唔係，但係即係我哋可能對世界衛生組織個期望過高，會有啲咁嘅機會都唔定。因為頭先即係聽 Harry 講，我哋即係呢個組織佢成立係為咗比如所謂落後地區去建立醫療體系，並且可能係建立防禦體制。但係真正病毒嚟到，有啲好強嘅對人類好大威脅嚟到，可能唔係靠呢個組織就可以去對付。 我諗即係呢個期望同我哋當年呢個已經係消滅咗啦，亦都係好健康地消滅咗，就係我哋對聯合國嘅期望啊嘛。即係呢個已經係一早消滅咗啦。但我哋對於世衞嘅期望係仲有一個期望，所以令到大家覺得，點解佢做呢啲嘢又會遲啲？點解佢做呢啲嘢又唔夠清晰？等等嘅事。不過即係我自己覺得佢亦都係兩難嘅。佢好似 Harry 講，佢喺和平嘅時候出嚟，希望透過即係統一資訊、統一標準去提升某啲國家。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大家都唔再相信有一啲嘢叫做要統一，或者有一啲係真係單一標準或者權威你能夠相信嘅時候咧，咁佢嘅地位咧真係冇辦法都會動搖。 OK，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世界衛生組織希望 health for all， 就是所有嘅每個人，就是經過他的操作之後，每個國家裡面的每一個人健康都可以達到某一個標準。可是他所没有预期到的是，现在我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对，就是不平等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这是以前他们功能性的经济学家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对，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世界大同又长期和平又没什么纷争 又大家又經濟發展好嘅情況之下咧，就可以發揮功能啦。多謝曬， 係，所以可以係好多嘢都係on paper 嘅。所以是世界衛生子組織 但不過這個不過其實跟整個二十世紀即特別是戰後一些西方國家即包括美國即是那個所謂的現代化理論思維是很像的即你跟我這條路走一步一步呢就會去到我這個發達的水平了即跟住就會即將所有的地緣啊文化情況的差距呢就放埋一邊，總之你跟我呢條路行咧，所以我 set 咗好多嘅組織，包括世界銀行啦、聯合國啦，或者係世界衞生組織啦等等，就俾一條路啊，就係咁樣咧，就叫 development， 即係呢個都係同一個錯誤嚟嘅，我覺得 係。所以我們真的某真的從過去學習到，這應該要犯怎麼樣的錯，應該不應該犯什麼樣的錯哈？其實世界衛生組織有一個很浪費的一個計劃，就是 malaria 哈，疟疾的控制。在五六零年代的時候，他們希望通過噴 DDT 啊，然後就是讓蚊子消失，蚊子消失之後，它就不會傳染人。可是，在一些小岛上面，而且是以前有殖民地經驗的小岛，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很好的小岛可以做得到，可是，在大规模地区很大的地方，在中国做不到，在印度做不到，就是然后他们在六零年代就把这个计划的名字就悄悄的改变，之后也不承认错误。 对，不过我觉得即系我哋对世卫有时可能批评之余咧，都要想象下而家嘅世界系好唔同。咁以前嘅世卫专家可能欧美嘅地方喺非洲发生嘅疫病、亚洲发生嘅疫病，未必会即刻去到佢哋门口喺佢哋度去进行。咁但係即係佢哋可以離遠嘅冷靜嘅或者係做好多嘅研究嚟到去處理，但係而家嗰啲疫症忽然之間就打到佢門口啦。 我都就聽到你講命名呢樣嘢，我覺得有啲鬼嘛。嗱，我哋呢個即係新嘅肺炎嘅病，佢哋命名就COVID 一九。我諗緊一九，世界傳播係2020年，你點解叫一九？你暗示緊2019年啊？喺邊個地方出事？你係咪暗示啲乜嘢？譚德塞，你曳曳。 Thank you.